看到罗杰的精心布置，现场的虚空观众都崩溃了。这星星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这是搞什么名堂呢？这是正经比赛好吗？你当这是保卫萝卜还是植物大战僵尸啊？看着召唤兽一个个的分散部署，大家都快忘了这是荣耀了，只觉得这是个塔防游戏。偏偏罗杰一点都无自觉，美光礁草屋的土墙凿了个洞出来后，他的视角顿时就从那洞里朝外延伸去了。现场的虚空观众都坐不住了，他们上帝视角啊，比罗杰更清楚葛才杰青之躯的举动，青之躯还真就朝这方向来了。看他这进度，不大会儿就要进入罗杰这布置下的阵地了。虽然对这塔防一样的部署大家挺不耻的，可是看这阵势却又觉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葛才杰不会阴沟里翻船吧？虚空观众都担忧上了。虽然李轩输了头阵后，他们已经像输了十分一样失望了，可是此时他却下意识的就被比赛场面牵动起来，为葛才杰即将踩入陷阱感到担忧起来。进了，电子大屏幕上放出了媚光趴在墙洞上所得到的视角，葛才杰的青之躯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走进了他的视野，竟然没有丝毫防备的样子。观众们好揪心呢，不少人大声嚷嚷着，却哪里传得到比赛席内的选手耳中。不过葛才杰似乎也觉得都到这位置了，却还是没有看到媚光的身影，有些不科学，青之躯的移动速度忽略放得更慢了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。但是罗辑也是撑得住气的，虽然心早已紧张得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，但他还是强忍着，他认为这是他唯一可能获胜的机会，他必须把握住。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僵硬，但是操作绝不能犯错。从罗杰的主视角上，所有观众也看出了他做了什么操作。默认状态下，召唤兽会对进入其仇恨范围的非己对目标发动自动攻击，但是召唤师可以下令让召唤兽们防守，这样的话他们只会对进攻其攻击距离的目标发动攻击，而不会主动出击或是默认追击。但罗杰此时对召唤兽做出的操作还不止这点，他连防守时对进入攻击距离的自动攻击都想抑制住，而这是没有任何直接指令，想做到这一点，方法就是对召唤兽反复不停地下达防守指令。如此做法当然是为了让目标更加深入一些，再展开攻击。但是想抑制住这一点，反复操作是需要达到一个固定节奏的。这种操作对于职业选手来说本不算什么难事。但罗杰现在紧张啊，手指本就僵硬，这种机械重复的操作不大会，就让他觉得手指好像不是自己的。而这时青之躯已经进入攻击距离内不少，现场观众都在狂骂了，但罗杰还觉得不够，这还未到自己期待的最佳位置啊。但是他真的已经驾驭不了这个对职业级来说不算难的操作，僵硬的手指不听使唤的点错了节奏。刷，第一时间做出攻击的是藏在树后的魔界之花，一根藤蔓立时从地底钻出，朝着青之躯的小腿卷起。罗杰一看到这一幕，知道自己的控制终究是到了极限，不免遗憾万分，可这时候还是快些操作攻击吧。魔界之花开始攻击，左右房顶上的小飞龙和雷鹰也自动飞向了天空，一个朝下吐火球，一个朝上喷落雷。灵猫是近身攻击，在下达了防守指令后，这时却是不会动。罗杰第一时间解除了他的防守指令，而后立即让媚光吟唱召唤槟榔。槟榔的体型较大，在这片区域里没有稳妥的藏身之地，所以罗杰直到此时才让媚光召唤。草屋外，魔界之花的攻击真是来得太突兀，葛才杰察觉到，连忙想让青之躯跳起躲避时，却已经迟了。 藤蔓刷一下抽起，将他抬起的小腿给缠住，一下就将青之躯拖回了地面，无法移动。这是藤蔓攻击所附带的特殊效果，魔界之花特别讨厌，就是因为它的攻击拥有这样那样的特别效果。轰轰轰，一边一个火球，一边一个落雷已经砸下，无法移动的青之躯只能用扭动身子去闪避，但这真的无法闪避彻底，瞬时身上又是炎炎又是电光的，好不热闹。旋风，葛才姐也是果断，知道这时候可不是节约技能的时候，青之躯手中战莲舞动着，在身上不住的旋转切割。魔界之花的蔓藤也是像个生命体一样拥有生命的，攻击消耗完它的生命立时断开，青之躯又吃一次火球和落雷的伤害，但总算是恢复移动，立时一个箭步朝前冲去。他已判断出魔界之花的位置，这召唤兽无疑是限制最大的。葛才杰看青之躯的位置就已经知道进入的太深，此时想逃出魔界之花的控制范围可不太明智，强行击杀魔界之花才是明智之举。唰，又是一道地刺从地底钻起，魔界之花的攻击就是因为这样的隐蔽性才让人觉得棘手，但是葛才杰却在这一击出来时就已经让青之躯跳起，他极为冷静，在深陷包围的境地下却还清醒地判断着魔界之花的攻击时机。跳到半空的青之躯已经拉开角色，看到了树后露出三分之一身形的魔界之花，手中战莲已经举起，正待挥出，突然嗷一声咆哮，带着一串寒气，槟榔从一侧飞扑上来，竟将跳在半空的青之躯直接扑翻在地。被槟榔扑倒撕咬的青之躯顿时已经进入了减速状态，轰轰两下，空中的小飞龙和雷鹰又是吐了火球和落雷下来。灵猫也早已经到阵，之前是在罗辑的操作下才没有攻击，而是将那一扑留给了槟榔。此时局面已在控制，灵猫立即也冲上来贡献起了他的输出。青之躯在地上翻滚着，躲避着召唤四兽的攻击，时不时还得跳跃一下，闪避魔界之花的地底突袭。可是在召唤选手的亲手控制下，魔界之花的攻击可就未必是按着他固有的节奏了。罗杰那是什么智商啊，哪会给葛才杰占这样的便宜？魔界之花专挑他最艰难的时候发动攻击，青之躯跳着闪了五次，四次没避过，狼狈的一塌糊涂。 干得漂亮， 场上陈果激动啊，罗辑能赢就不容易了，更难得的是他能这样全面的掌控局势，被召唤兽围成这个样子，这恐怕已经不会有什么变数了吧。罗辑此时自信心也正在蓬勃成长，他的战术大获成功，让葛才杰这位年轻却不失稳重的优秀选手都着了道，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一剂强心针。罗辑操作着几只召唤兽不断攻击，心情越来越放松，僵硬的手指渐渐都恢复了知觉，罗辑忽然觉得这些事儿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困难。谁想就在这时，青之躯突然抢出一个空档，手中战莲舞了一圈，地上蓝光泛起。不好，升天阵！罗辑一惊，青之躯能抢出这一击，显然是身边四兽的攻击出现了空档。罗辑连忙就要魔界之花去攻击，哪想这一操作，傻眼了，青之躯已经不在魔界之花的攻击范围内了，看起来狼狈不堪，被四兽加魔界之花围攻的左支右戳的青之躯，原来一直是在努力朝魔界之花的控制范围外移动，只是葛才杰小心翼翼地将这移动隐藏在了被四兽攻击的被动中。罗辑到底还是经验不足，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，直至青之躯逃出范围，抢到了反击的机会。哗，蓝光自地上泛起，直冲天空，罗辑拼命操作着召唤四兽想要退开的范围，却全都迟了。 不管是地上的灵猫和槟榔，还是头顶的小飞龙和雷鹰，都装在升天阵范围内，这一瞬间翻滚着朝更高冲去。青之躯再不理他们，一个箭步就朝着魅光这儿来了，手中战镰却是御魂掷出，攻击的正是魔界之花。轰！战镰上还贴着一张爆炎符，瞬时一团烈火将魔界之花整个包裹，而火系攻击对魔界之花有着极强大的伤害加成，这一击魔界之花顿时就成了一团黑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青之躯赤手空拳朝着魅光冲进，右手凌空一抹，已经又掐了一张符纸在手，左手向外一伸，却已经御魂将战镰收回。输了。看到葛才杰这娴熟的攻击技巧，罗辑叹服了。魅光的召唤兽都已经被甩到了身后，此时的他还能做什么呢？吟唱召唤不会有机会，指挥四兽作战，四兽却已经因为技能时间快到要消失了。所有的细节对方全都考虑进去了，此时的罗辑真的无计可施。注重细节呀。魅光最终倒下时，罗辑心下惆怅着，这本是他的长处，可是这一次他却是输在了这里。